然后大乘妙法莲花经妙玄解要第31页，现在上来妙法莲花这个四个字呢，这个题目呢，它叫别题。现在讲这个经，讲这个通题，就是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个"经"这一个字。上来讲这一个经，有可翻，有不可翻。现在是第二讲这个游翻。那么经翻什么呢？这个含的意义很多，有5种意义。一是法本，第二就微发，意蕴显示；第三是涌泉，第四绳墨，第五界慢，今只作无意，不可翻。上来这个五义，法本、出生、微发、涌泉、绳墨，他做五种，做三重一，每一番做三重意思来解释。三重呢，就是要教行理。为什么要这样解释？就是把这个教，要给它具体化。这个教有什么用呢？教以起行，行以入理。佛在世的时候，这个教呢是经口所说。佛去世以后，你像我们现在所谓的教，就是经本儿啊，这经书，从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，以观照般若入实相般若，把它借成这么一个法门，所以它做三种来解释。要上叫法本，一切法的根本，一切法都从此生。一切皆不可说法，这个法为什么都不可说呢？佛在世的时候说了49年，到了现在，还是有那么多人的讲经说法。法不可说，可说之法都是助道因缘，都是方便。这就说法是全体，目的呢就是要显理的，理，像《法华经》中说的，这叫妙法，这个妙法。非语言道，非心行道，就是语言跟心行呢所不能到的，不能达到的。所以说，这一切法皆不可说。以方便力故，那么以四悉檀因缘，则又演说。圣人有观机立物，作其四悉檀说法。比如说，世界悉檀是教本，为人对治2种悉檀为之行本，第一悉檀作为义本。什么是教本？释迦牟尼佛经口所说，经口所说，佛就一张嘴以一言为本。 快出无量眼角，你跟佛一代说多少法呀？三藏十二部，那太多了。若通若变，通片对三乘人说的，若变呢是别教菩萨法，都是当时观机被悟。闻记得道，佛在世的时候，只要见佛闻法，没有不得利益的。故经言：一修多罗，复有无量修多罗，一味眷属。若后人不解。菩萨以佛教为本，做通别论。通别论，这个通论呢，这是菩萨作论呢。通论一代十教，别论就是说单论一部经的。你比如说《大智度论》是单论《大般若经》的，那就是别论做通别论，神通别经。令佛意不庸，寻者得道，良有其论有本。诸外道等虽有所说，不与修多罗合，细论无本，不能得道。好像这是都是讲过的，是吧？经是行本者，世人无正法。导大通塞，开明眼目，救治人病，儒教修行，则其通别诸行，上边有通别教，所以呢，底下就有通别的机，一教修行，通别行，从此至彼，从生死的此难。是涅槃的彼岸，入清凉池，生死是活着，入了涅槃，那就是清凉池至甘露地，甘露呢也是天上有这么一种药，吃了就成为甘露是不死之药。泥槃真法宝，众生从种种本入，泥槃就是涅槃。我们天天念楞严咒、楞严头子不是也有泥环吗？故知经是行本，这经是译本者，寻一句，全于一义；寻无量句，全无量义。何寻一句？全无量义，寻无量句，全离一义。若通若别，寻全会入，故经是译本。教是显理的，寻一句，全离一义，就我这一句话呢，只说明一个道理。这是全一句，寻这个一句，显于一个道理。寻无量句，全无量义，那个无量义经，这个无量义经呢，就是这个无量义经是《法华经》之前经，《法华》有三部呢，没说《法华经》以前说《无量义经那是寻无量句全无量义。那个《无量义经》文字也蛮多的，他也是说的无量义，就是他个经的本名呢，就叫《无量义经》。何寻？比如寻一句全一义呢？这个的。经中处处都有的 贺勋一句全无量义，一句，我们这个《法华经》啊，为父于父，乃能究竟诸法实相。这个诸法实相就是一句啊，那么这个一句就有无量义啊。你看看，什么叫做诸法实相？他底下就说了，说了实如是，说了那么多。施法界一正庄严，包括三谛啊，都包括在里头。修一句全无量，全无量句全一义。若通若别，寻全汇入故经是一本。书此三种为法门，所以他这个呢讲这部书是为法门的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读经也好，诵经也好，讲经听经也好，就把它要接成法门。接成法门，我们就可以一直修行，一门而入啊。你看看，离幻真法宝，众生从种种门入。如果讲了半天，不能接成法门，怎么样子一教修行呢？说我们这个学东西啊，也会学啊。教本即是文会，行本即是思会，义本即是修会，戒称文思修，这叫个三会啊，文思修这个三会，见真法。见真法本之意，上意多含，不可不可翻。说这个法本不可翻。何言出生？出生列次可知，就是比列上边的这个法本啊，可以晓得啊。什么出生啊？教出生。行出生，义出生，你比如我们这个经，啊，如来经口所说，无量经典三藏是不是教出生啊？行出生，你看看这个法门当中，处处都有行门，义出生呢，你看大乘经典、小乘经典都能够出生无量义，列此可知。有教为法，行为法，义为法，底下呢就是列举这教涌泉、行涌泉、义涌泉，教什么，行什么，义什么，戒教如慢，戒行如慢，戒义如慢，像这个微法什么戒慢都戒成三法，就是戒成教行理。教为法，释迦牟尼佛说法，说法就是教嘛。怎么讲为法呢？既有大小，一开口就说大乘法不行，比如叫这个小孩子一样，叫小孩子念书啊，他还说话还不会呢，你就跟他叫上大学课，他不能接受的，你要一步步的来，先认字，上小学、上中学、上大学，这叫个教为法，佛说法也是这个样子，如果不能够接受佛法。先给你说世间法，叫你五戒十善呐、诸讷莫作、众善奉行啊，那也是教，为师师权开权显职，那是教为法，行亦如是，你不是教，他有慢有半字教，有满字教，那就是微法义。行亦如是，修行的人 根据自己的能力大小，慢慢来，一步步的来，这个行为法，这个意味法呢，这个道人都很懂的。从这个涌泉行涌叫涌泉，行涌就涌泉底下道理的一个样啊。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详细解释，那个巨鹿全志。就是法华文句的全文呢，解得还要详细，如果大家有这个机会，可以读这个《法华玄义》，有10卷，底下又经者，经者训常，天魔外道不能改换，名为教常。佛说的什么叫这个训呢？训就是小事啊，训诂嘛。这个从文字上训诂啊，经者是训常，训常呢，经是就是常啊，常者是不能改变，叫做常，天魔外道不能改变，这就是个教常。真正无杂无能欲过，名为行常；湛然不动，决定无意取，名为理常。这个叫用常解释这个经，经有教行理啊。那么既然常，教也常，行也常，理也常啊。又训法，经呢又做法讲，经就是法嘛，我们常说是法宝，法宝法可归，心可归，理可归，这接成三归，直视意，遗憾六意，就直接啊。就是讲一个训字，用这个训解释这个经，就含六义。况繁衍重复而可单繁衍呢？这是第一。第二，有繁，上次是讲这个无繁，有繁，一繁为五，一繁为经，经尤为义。由圣人心口故，谨以随而示之。为一切修多罗，一切通别论，一切书记等，皆由圣人的心口。圣人圣人的心口，就是类似我们，无论做任何事情，就是讲经也好。著述作论也好，先要动心，然之后呢，再发之于口，这个就是圣人行口，是名教有，教这一切教，一切通别论，一切书记等，皆由圣人的心口，这是教有。一切气理性，一切详事性，一切信性、法性，皆由圣人心口。有了教了，这个教理性呢是显理的这个气理必须要有形。所以，故以行为有，一切世间意，一切出世意，一切方便意，一切究竟意，皆由圣人行口。上来讲了这么多了，这些个道理就很懂了。世间意，你比如小乘人修四谛法， 苦尽灭道，苦尽，苦是世间果，即是世间因，啊，一切出世意，大乘的四谛呢，那是出世因果，一切方便意说全说全教，这是方便，一切究竟意呢，开权显实，皆由圣人心考。故以义为有，底下教有世界，行有为人对治，义有第一。又经者是伪义，如是卷经。以为直指龙凤稳章程，复以世界细谈说经，菩萨以世界为之，经为何故？贤圣稳章程。这个呢，经是什么东西呢？像我们织布一样，织布的那个长丝，就是从那个织布机上脱下来的，那个长的，那是经。这个经怎么要织成布呢？就用那个梭子，织布梭子，就来回来回那个东西，那个叫纬，啊，那个通长的那个丝呢，这个经，啊，这个经啊，要把这个经织成稳章，佛说的经，要是没有一切菩萨，坐论书经，这个经就难懂了啊。那个梭子来回织，来回织，来回织呢，就龙凤了。织个什么东西都可以的，你看看我们织这个布，带什么花都有，花什么图案都有，那都是以纬织之。在这譬喻这个经者是纬翼，这个是纬翼。复以世界细谈说经，菩萨以世界纬之，什么意思啊？以世界细谈，虽然是世界佛说的世界细谈呢，在一些凡夫人呢，他不能理解，菩萨呢给他加以解释，解释呢就是以世界为之，经为何故？贤圣稳章程，这是要教来讲的。上次不是说吗？要教心理吗？底下呢要行来说，会行为经，行行为纬，经为何故？八正道稳章程，这是讲行。会行，如果我不晓得什么叫会行呢，会行就是智慧，行行就是多闻，有慧无多闻，是不知之相，多闻无智慧，亦不能知实相，必须要有多闻又有智慧，这个才能够成为行，这个才能成为行。才能成就，说是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这是慧行，明心见性以后怎么办？还要行行，要行行，行啊就是行一切，那三大无生际界行六度万恨，那就是行行，不然的话。不然的话， 佛怎么成为福德、智慧二种庄严及满足呢？啊，行行是智慧庄严，啊，这个慧行是智慧庄严，行行是福德庄严，但有慧不能成佛，但有行也不能成佛，这个行行慧行呢，故称八正道文章成，这个八正道嘛，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意、正业、正命、正顶净，这不是八正道，八正道成为行，这是讲这个三十七道品，三十七道品。四念处、四正寝、四如意柱、五根五力、七角支、八正道，是八正道文章成。底下呢，全真为经，全素为纬，经纬合故二谛文章成。这是讲治理，这个理，全真为经。全素为纬，这个十法界怎么能够形成十法界呢？那是有真有素的啊。诸法实相是全真的啊，实如是，那是全素的。有真有素，才能够二谛文章成，一二谛修行的，这讲二谛，这是要这个理。讲这个经，第二呢是方为气者，气者是气机、气理、气源，他说气源、气性、气理，三番法本如前世，四番现者，现以贯穿教行理，又逢教、逢行、逢理，逢教。这个叫，他这个就为什么讲一个"逢"字呢？这是从这个戒慢来讲的啊，戒慢就是贯穿于，把这个教行理都不杂乱啊，把它连贯起来，逢教逢令。奉行奉理，第五，凡是善语教，这个"经"这一字啊，又叫做善语教，也叫做善行教，亦叫做善理教。上头讲这个，这是有翻，第三呢是何用有，具在全知，是立法明经者，就用三种。一用声为经，佛在世的时候，经口演说，但有音声，全变，听着得到，故以声为经。大品曰：从善知识所闻也。第二呢，用舍为经，舍就是言舍。若佛在世的时候，那么可以说以声音声为经；佛去世了，以什么为经呢？说今复去世，直末传持，大无罗汉戒记经藏，写在纸上，用墨写在纸上，就我们现在这个经本了，都是白纸黑字， 应用舍为经。这个事儿呢，不错的，佛在世的时候以精神为这个声音为经，说现在科学发达了，不用纸墨也可以为经啊，你看那个录音带，它就不用纸墨，它就有音声，对不对啊？那也是经啊，那是以声为经的，大平乐。从经卷中文，第三用法为经，法这个法呢，就是依佛的教法修行，就是内心内自思维，心与法合，修观呐，禅念佛是谁呀？这个心与法合，不由他教，也不是纸墨。那我们这个禅宗，不离语言文字的，哪有纸墨呢？但信小悟即法为经，故曰修我法者，正乃自知。三乘为经，始于此度。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六尘当中呢，以三尘就是声尘、舍尘、法尘，以这个三尘为经，这么说吧，这都耳根利者能与声尘分别取物。你佛在世的时候一听经，他就开悟了，正果了。分别取物，这生成是经。若意识力者，自能言心，是为取证。唯因王佛以前无始自悟，他自己能够言心，这就是那以法为经。演示力者，文字全亮而得道理。这眼根力，把这个经本打开来，把这个经文他一念一研究，他就晓这个道理了。说念经也能开悟吗？而得道理。那就是那以舍是经，像我们现在讲经，这舍就是经，对不对啊？这摆在我们面前的呢。这都是舍嘛，于三是顿，其他，鼻根、舌根、身根都顿，鼻嗅指目作物所知，你看我们拿鼻子闻闻这个经，你能闻出什么道理出来呀？闻不出来。身处经卷也不能解啦，你用手摸摸这个经是讲的什么东西啊？不知道，用舌头舔舔舔舔，你也舔不出个道理出来。说是我们持咒呢，就说这个三根顿，也有特别，也有这个，也有这个特别的。在唐朝，从印度来了一个和尚，这个和尚呢，他们这个大耳三藏，耳朵蛮大的，从印度来的嘛，他不懂中国字特别，他这个鼻子蛮灵的。就实验室，他说你鼻子灵哦，你鼻子灵灵到什么程度啊？他就拿本书给他听闻闻。他先拿一本这个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是古来的一部书。那《春秋》战国，那个上头呢，全部写的是打仗的， 这个打仗就杀人，杀人呢就有血腥味。你把他拿来，就把这部书你闻闻看，这是什么东西里头？他一闻，他说这个里头有血腥味。那你要我们这个鼻子闻闻不出来，啊，你能闻得出来啊？嗯，哦，啊，这个还不行，再试验试验它。后来呢，就把一部这个《易经》，啊，这个《易经》呢，就是讲这个玄理的，嗯，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易经》啊，啊，五气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八卦，八卦生六十四爻，就讲这个有玄理的。他拿着给他闻，嗯，他把这图的一闻呢，闻，哎，他这个里像有玄气。嗯，玄玄妙妙的，他这个鼻子就灵。哎，我们这个小伙的人呢，你不要小就晓得啊，这个众生啊，什么样人都有。这还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到其他世界呢，那就不一样了啊。这个鼻嗅直摸则无所知，才能知道。嗯，为什么？若他土亦用六尘，说其他的这个世界呢，有的世界他不说法啊，以放光做佛事，放光那是属于舍尘的啊，他见到这个放什么光，放什么光，他就得什么利益，得什么利益，他才能开悟。你比如说这相继佛国，它就是以相犯做佛事的，就十方世界这个众生的根性啊，什么样都有，这讲这个经，一片用一尘问，根立故于尘是经，那么顿者尘则不是经吗？不，答，漏尘是法界，体自是经，非根立取方乃是经。这个道理呢都很重要，我们就晓得了，说是二十五圆通啊，十八界加七大，这个十八界里向就有漏尘，漏尘是法界，那它这个体就是舍生相位触法，这个体就是经，漏尘尚且是经啊，那么漏世不是经吗？漏世更是经啊。哎，你不要说那个妙观出击怎么这个啊，那么我们这个舍世用根，他叫你就是以这个妄想为起观之处，都是法界啊，十八界都是法界嘛，七大都是法界嘛，啊，说我们这个看经，就从这些个经典上找到自己需要解答的问题啊，那是没有错的。如果说漏尘不是法界，那我们天天在讲经之前一喊就喊起来喽，众生三千间界内，那个音声就是法，就是经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众生传三间界内啊，传到其他世界里向去，把我们这个讲经的法会都能传过去啊，那就是经。不关系利的根，利不关系你的根还是利还是钝，漏尘的本身就是经啊。大品曰，一切法取舍，是取不过了啊。像这种语，这种语言性的经历，像多得很。 一切法取舍，是取不过；一切法取死事，是取不过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大家呢要好好，我们也常说啊，要加深理解。此舍底下就解释这个一切法取舍是取不过这个道理啊，这底下就是底下都讲到的。此舍能全一切法啊，此舍无论什么舍，黑的白的红的紫的都能够一样啊，都能全一切法。底下他就说用这个墨黑墨舍啊，我就举一种颜色嘛，黑墨舍。像我现在手上拿这本书，这个《妙玄解要》，它也是一个舍尘呐。我们不是用眼睛看的吗？啊，这个面对着我们的，这个纸是白的，这个字是黑的，这个就是舍尘吗？但是这个舍尘里有很多的东西在里头啊，什么佛法、世界法都在里头啊，什么教都在里头啊，什么行都在里头。教行理都在里头啊，譬如黑墨舍，我用这个笔一画啊，那么这一画你们念什么都会念一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在底下再加一会儿，加一会儿念什么都会念二。我再加一会儿，再加一魂呢，那么就念三。同是一个黑墨舍，他画出来以后就全，他就表法了，就表一切法，一切法取此黑墨舍。啊，没错，这个三依旧是一，一有一的作用。啊，一实相，啊，第二二谛啊，说三啊，叫三乘，它都表法呢，叫三界啊，三轨，就表法就多了。数一画，在这个三字当中呢，再加它一个数，这就那个王。它这个王啊。王就全王啊，法王、果王啊、狮子王，什么王他都能全，都能显，就用这个王字。你比如我写个王字，你不能把这个王字剪成什么，解释什么，这不是杯子，这杯子是杯子，这不是王字啊。啊，一画则全王，祝左祝右画则全丑。祝呢就是满足，把这个王字的右边再加一竖，那就是个丑字。你这个人呢，丑八怪一样，个丑字啊。祝左则全田，把这个丑字在右，在左边再加一竖呢，那就是个田字，种田的田，抚田的田啊，这个田字。除上全有，把这个田字出头，那就是油啊。你看我们说的这个油字啊，我上次讲到了，教有、行有、理有，没得这个字怎么显这个法呢？啊，有，由此至彼，有。除下全身，这个油字下边再出头叫做身啊，身嘛就神明啊，啊，这个身兵带这个身子，那么用这个黑墨舍在纸上魂一画竖一画，辗转这么画来画去的，什么字都写出来了，世间的文字佛法的经书啊， 都在用这个笔，用这个黑墨都可以显出来，全部可见啊。你看这个黑墨舍句法不句法呢，这叫做一切法取舍，是取不过啊。和一字圈无量法，无量字共圈一法，无量字圈无量法，一字圈一法，寓意黑墨啊，就是那么一点黑墨，小小回转，哪里要费多大的力气吗？啊，拿一个笔来写字，这还不要费力气啊？不，这个它的功用就大了，什么都能写得出来，十法界它都能写，还有什么都不能写的？是全量大义啊，善法、乐法、福法、众生法、心法，教法、行法、理法，这都能够全，是全量大义就不同了，左回，比方说啊，左回那是全乐的，右回是全善的，上点全无漏的，下点全有漏的，煞惑愚堕，毁誉苦乐，皆在墨中。煞惑愚堕，犯了罪了，这个法庭宣判，判你无期徒刑，判你死刑，他就是那几个字儿了，就要你死了，那就杀人了。对不对啊？要活的也是一样，特赦马上就给你赦出来了。这个法就是这么，就是这个样子嘛，都在墨中。在什么地方啊？这个法就你看看，更无一法出此墨外呀！你说世出世间、十法界一切法都不能够出乎这个黑墨之外。这单单乎在漏尘当中举这个一尘，说是黑墨舍，全无量法，那我们红墨舍不是也全一量法吗？都一样。更无一法出此墨外，料而言之，黑墨圈无量教、无量行、无量理，黑墨亦是教本、行本、理本，黑墨从出一点至无量点，从点至字，从字至句，从句至界，至卷至部，又从点至句中出立小行，后住大行，又从点字句中出见前理，后到深理，是名黑墨三种违法。你看这违法义说的好吧？讲这个经字，我们平常要是不看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玄义啊，我们经嘛，经呢就是那个《妙法莲华经》呢，就是那两本儿，有七卷，有28品，它还有这么多道理在里头呢，这就能开智慧，是命黑墨三种违法，乃至三种涌泉、三种绳墨、三种戒慢等。又舍是有，有舍故复有六道生死，有舍故堕有四种圣人。上次不是讲吗？这个经呢，还有个有的一个道理，这个舍，就是舍尘， 这个舍尘，漏跟漏尘，这个舍尘呢，它摆在前面，啊，有舍故，因舍故就造业，啊，造业就有六道生死，有舍故脱了。你看我们这个看经啊、念经啊、讲经啊，这个都是舍尘呐，啊。那就是依经教起行，依行入理，一入理就能解脱，啊，就有四种圣人，解脱也有分钱，又舍训法，法舍故成行，啊，能法舍故能成教，行理，又舍市场，舍教不可破。舍性不可改，因为舍教是佛说的啊，佛说的教是任何人都不能破坏的啊。舍性不可舍理不可动，啊，又舍不可翻，舍意多含故，又舍可翻，名舍为经故，啊。见舍经是知舍爱见，知舍因缘生法，知舍即空即假即中，舍即法界。你看这个舍这一个字，知舍爱见是生死中人愚痴的凡夫，知舍因缘生法啊，有了觉悟的因缘所生法啊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，啊，这是天台家以龙树菩萨所说的这个四句话建立天台教的。因缘所生法，就知舍因缘生法，你们说的话，我说即是空，啊，你看看《心经》不是讲的吗？舍即是空啊。空即是舍了，啊，并不是离开舍有空啊，即假一名为假名，啊，点空名舍相，这就是即假，啊，即中，啊，非空非假，即空即假，这就是即中。这个四句话也是我们这个教中的那一个，好像一个很规范的，啊，这么四句话，你看看我们这个解释世出世间法用这个四句话呢，就给概括殆尽了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一名为假名，一名中道义，啊，这是龙树菩萨说的啊。天台家以这个四句话呢，建立三观的，啊。总含法界，法界文字，文字即空，无点无字，无句无界，句界文字毕竟不可得，是名直字非字，啊，非字一字，直字非字就是即空，非字一字就是即假，啊。莫舍世经为法本者，若于莫字生嗔，断他寿命。什么叫莫字生嗔呢？假设我写一封信，我就骂你一顿，你看到以后，你是不是生嗔呢？生嗔就杀人呢，这就是莫字生嗔，断他寿命。如因莫字其奈，现在的男女啊，谈情说爱，写情书，他不就情爱吗？啊，莫字情爱而作道引，从哪来的？就是这个白纸黑字来的啊，他句法吗？乃欲而去有道引，乃至于莫起痴。二圣邪见，人家看到经书呢，就能开智慧， 没得智慧的人愚痴。他说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他生邪见。他说你这个人就你们这个就是这些个迷信。就是这一本书能够叫你下地狱，能够叫你升天堂，也能够叫你成佛做祖，都是这本书啊。这叫诸法无性嘛。啊，无性之性就是诸法性。当知末字是四曲本，地狱乐鬼畜生众生造业怎么来的，都是与舍尘道的啊，与漏根漏尘。若欲末字生此生舍，这末字生死生，我就我们看报纸，那是末字吧？看到人家拿着像这个说是那个地震喽，灾害严重啊，赶快也发点慈悲心，也布施布施，这也是末字啊，末字生死生舍嘛，就这些个道理。乃至生正见者，这是人天本啊，做好事啊，众善奉行，这就是末字呢，就是人天之本啊。末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经啊。若知末字是果报无忌，无忌是苦地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末字是果报，末字是果报无尽，就是我们现前这本书纸是白的，字是黑的，写在这个纸上啊。那么就它这个因果来说呢，这个果报是无尽啊，它既不是善也不是恶啊，就是末字是果报。你说我这个字写的这个时候它是什么东西呢？它是善是恶的呢？无忌啊，非善非恶啊。这个无忌就是苦地，说我们常说的世间的事情，我们这个三界之内只有苦没有乐。什么苦呢？说三苦八苦无量诸苦啊。三苦就是苦苦乐苦，还有一个不苦不乐苦，那叫做行苦。行苦就是那个无忌，这叫个苦地。为什么叫个苦地呢？无忌之法，任运而运，运到什么地方呢？运到你死地啊。你比如说我现在也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，我做好事得好报，做坏事得坏报。我好事也不做，坏事不得什么报呢？无忌，无忌是苦地啊，那也受报的，那必然也受报的。这叫做苦地啊。什么叫苦地呢？你不能够离开三界啊，这叫做苦地啊。于报舍生然即寂地，直自因缘所成，苦空无我是道地。既知自非自，不生自导，诸烦恼灭即灭地。这是以这个自呢，黑字比喻四地的。那么可见的这个黑墨也记住四地呢啊。你看这法多少啊，四谛也具足，十二缘也具足，什么都具足。灭的这直至四谛能生暖顶。暖顶是四家行位，暖顶忍四谛一，那就是就破戒破戒时喝的。若相若果啊，出果相二果三果四果相，出果二果三果四果，贤圣写透。当知末字是声闻本，若于字不了，名无名，岂奈会是诸行， 分别字好丑是事，事与字明明舍，字色与眼明露入，字沉对根明触，领纳染著是受，缠绵不舍是爱，借力推求是取，取则成业。业就是因呐、由因就有果啊，什么有，由能牵果。这个果呢，就是就是生老病死的这个苦果，苦论不息。这是用这个末字，比喻譬喻这个十二因缘。这顺生十二因缘，若能自自肥自无明寂灭，不至于行，乃至不至于老死。当知末字是知福本，若知字即空，非灭已空，字当体就是空的，不等它的灭才是空的。就是这个东西呢，自性本空。那么既然空了，空中无奈慧，也没有邪正，自不可得，知自者谁？云何众生妄生取舍？起慈悲誓愿行六度，济众生入如实际，亦无众生得灭度者，当知此字是菩萨之本。这菩萨本，人天本，声闻四谛声闻本，十二因缘辟支佛本，现在的讲的这是菩萨的本。这个字啊，就是黑墨写的这个字儿啊，菩萨本。若知自非自，非自非非自，无二边倒明镜，镜则无业，是名我。我则无苦啊，我则无，我则是自在意，苦则不自在啊。说我则无苦啊，无苦就是乐，乐则无生死，无生死就是常。何以故？自是速地，非自是真谛，非自非非自是一实谛，一谛即三谛，三谛即一谛。这个三谛一心中得，是名净本。上面我们是看到这个是寂满十庙中，这个叫净庙。若知黑字，若知墨字从执笔心手合合而成。那么这个黑字怎么来的呢？要写在纸上，还要用笔，这个笔呢还要有用手拿到，手拿到，那这个心呢，这个手也不会写的。执笔心手，这个四法合合啊而成的，这个叫做什么东西呢？这就是因缘所生法。世俗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呀，佛法讲因缘嘛。这个字也是因缘所生法，从执笔心手合合而成。一字退不得一字，每一个字你推算，字是什么？这个字从哪来的呢？不得一字，各有各的名字。说是这个字，那是纸，那是墨，那是心。纸与墨没得心，没得手，它也写不成字啊。这就是因缘所生法，不可得。一点腿亦不得字，则无没有所，没得所呢，字没有了， 不得心手，即不得能，能所都没有了，无能无所，只能所的也没有了，只能所水，是一切至本，就是上头人叫至本，就是自，是十妙之中这个净本，至本，啊，自虽非自，非自而自。心从心故有点，从点故有字，有句，有迹，有行，有卷，有志，有步，有赞，从赞有种种分别，是道种至本。这个讲这个上面讲无能无所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啊，这是智慧，智慧呢是离情的，啊，什么有的？究竟有没有呢？字虽然是非字，非字而字啊，因缘故就有了，啊，怎么有的呢？先从心有，啊，心有故。那么写一个字，开始嘛，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撇一画这么写的，从点有字，然后呢，一直有赞，有种种分别，这就是道种至本。啊，上面讲的没有呢，是一切至本，是道种至本。虽非字，非非字，而双照字非字，是一切种至本，三智一心中得。三智都在这个字底下。你看这个字句法不句法呀？学山为八字，舍手奈身，是为行为雪山大士。啊，雪山大士在那儿修道，在雪山修道，挺多人有人喊喽。诸恨无常是生灭法。他说这个说的话还没究竟，求法要舍身呐、啊，这个大家都晓得吗？雪山大士。为八个字，生灭灭已，寂灭为若，就为这八个字舍身求法，那不是行本吗？是为行本。我写一句乃至半句，得见佛性，入大涅槃，这就是为本。我得三菩提，皆由问经，即称善哉，字即称本。若王师俱斗，还令通力，语气三昧即陀罗尼，这是感应本。这个王师俱斗，还令通力呢，这是《法华经》的后边普贤菩萨劝法品中有这么一句啊。有人诵持《法华经》说是忘记的了啊，我呢还给他，你就念念经吗？我就给你通力加持你。这就是用感应本啊，一文字学神通，即神通本。一字故得语，即说法本。说字教他，即眷属本。亲学此字，录在其中，即利益本呐、啊。亲学其字。录在其中。你看看那个当法师的会讲经会说法哟，就得到人家供养哦，就录在其中嘛。所以人家都不愿意做方丈，都愿意做法师哎，他有利益。如此解字，手不制卷，常言是经，口无言声，片诵重点。佛不说法，恒闻梵音；心不思维，普照法界。如此学问，这个学问呢，都从字上来的，啊，岂不大哉呢？当知黑字是诸法本。上来说的呢，这个还是点点滴滴，要记住说这个字黑字啊，那是我这是包罗万象。啊，一切法，啊，都在这个黑字当中。 黑字如是啊，青字、黄字、赤字、白字亦复如是啊。非字、非肥字、双照字、肥字不可说，非不可说，不可见，非不可见，何所见者，何所不见者，何所摄，何所不摄，何所弃，何所不弃，是则俱是，肥则细肥，能与黑舍，痛大一切非，于一切非，痛大一切是，痛大一切非非非是，一切法邪，一切法正，若与黑舍不如是解，则不知自与非自。我觉得这一段话呢还蛮深的啊。我们读了这一文这段文以后啊，上边这段文若遇黑舍，上面的黑舍呢，黑什么是黑字舍啊，不做如是解者，不做上边的解释理解的来说，这不知字与非字啊，对于这个字呢与非字呢都是茫然无知的，青黄赤薄有对无对皆不能知，若与黑舍同达知，愚舍亦如是，此即法华经义，以舍为经也啊。这个总说借到这个地方呢，这法华经，那我们娑婆世界是以舍为经的，声响外处等亦复如是，又云一切世间智生产业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，即此义了。所以人家说是有人理解呢，说是实相，说是大乘法嘛，以实相为的，实相是什么东西呢？实相无相啊，实相无相，他只说了一小半，并不是说是实相无相啊，实相是具法的。你看看《法华经》说，为夫于夫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诸法实相什么样子呢？如是相，是包罗万象的那个相，是诸法实相啊。这个诸法实相，所以现在我们佛教里常讲的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解，佛法在世间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一个舍尘都能够包含一切法，那你说哪一尘不能包含一切法呢？那么这样一来，就看到一切世间智识语言滋生业等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。那这是经中说的，我们也常常把这句话呢挂在口头上说的啊，智识语言滋生业等，他这个就是讲的一切世间智生啊，智生一切世间智生产业，人在世界上不要生活吗？吃饭穿衣啊，走路啊，啊，就是这些个世间这些事儿，皆与实相不相违背，连一个黑字都不能不相违背，那还有什么不违背的呢？都不相违背，即此义也啊。这是外入皆经，周遍法界者啊，内入亦如是，外入亦如是。经曰：非内观得解脱，亦不离内观。是则一尘大一切尘，不见一尘一切尘，通达一尘一切尘，于一事分别一切事，亦不见一事一切事，而通达一事一切事。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再稍微注意一下啊，尘，这是讲外境啊。 这个舍生祥未出，这是这个陆沉，是呢陆氏，陆氏用上一念心中具足的啊，理本来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呢这个法没有立顿呐，根有立顿呐，自在无奈平等大会，何者是经，何者非经的，哪里不是经啊，哪里是经啊，一切无奈的一道出生子，一切诸法中系等观入，写会行寂然三界无伦毗。你在这个地方注意啊，所以对这个妙观初级立世因，将来这个怎么修啊，大家不明了这个地方。如果你要能够处处以等观入，系以一切诸法中系以等观入，那一切法都是佛法。说是何者非经啊，何者是经呢，有智慧的人一切法都是经，没得智慧的人呢，一切法都是造业的根据，都造业的，都造业的本钱，就这么回事儿，若欲细作，欲依尘，欲依尘世，立可解。这有凡无凡，以三义知之，后用三观戒之，立住这底下呢，立诸教分别经者，若言理觉文字，文字是世俗，即字显理，理可是经，文字非经，这个底下呢，它是要这个三藏里向讲，三藏教里讲的离合是经，文字非经，漏尘等皆是经权，非正经也，此即三藏中经。而三藏呢，他这个说理就不究竟啊，他说这个文字全在这个理是经，那个字不是经啊，是三藏中经而若物理文字说写脱意，文字性理即是写脱，漏尘即实相，无二无别，如上说者原教中经也。你看看，同是一个经，立顿两个人的理解就不一样啊。在三方便作此说者，方等中经也。在二方便说此经者，是般若中经也。在一方便说此经者，华严中经也。无名观心中经者，类上为四，一类无凡者，性罕善乐诸心数等，当知此经是诸法之都，何可定判？若卧是若乐是心，心不罕善，记住心数；若善是心，心不罕乐，记住心数。不知何以木心啊，以料带走，故知料心能含万法，况不含五义耶呢？华严经曰：一微尘中有大权，有大千经卷，即其义也。一微尘中，就是我们这个心啊，用这个微尘。为什么叫微尘呢？这个心看不到啊。虽然我们这个妄想心你还看不到，你微尘中，那我们这个心，我们这个妄想心你还不能小看它，你这个妄想心还不行佛法是讲转，这不讲断的。如果说这个是坏人，坏人不要了，不要了哪里有个好人呢？ 转过来就是了嘛。比如说我们人站在这个地方，背面是坏人，那边是好人，你转过来就行了。我说背面不要，背面不要，好人也没有了。是吧？形是教本、行本、理本等列可知。第二，类有翻名观心得，心即是有一切语言有教观心，一切诸行由于思心，一切义理由于慧心，经缘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性中求了。不大，你说是诸佛的解脱到哪儿去找啊？就在我们这个妄想心中找，离开这个妄想心，别求解脱是没有的。你把这个妙观除寂立誓心为首根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心是经纬，以脚为经，以观为纬。支撑言语，又慧心心为经，行行心为纬，支撑众行。心数缘理为经，心浑缘理为纬，支撑义理。又观境为经，观智为纬，观察回转支撑一切文章。又心即是气，观会气境是气源，气要于心为气教，气变异对治心为气行，气第一心为气理，心为法本为现，可知心为善女教者。这个底下。我把这个念到，把这念了，就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子心为善女教，法之与语俱通善乐，今以善法善女定之。心之与观亦通善乐，今以善心善观定之。即是善于教善心，即是善于，即是善于教善行善理。心是可归者，若无观，则无规矩；以观正心王。心王正固，心术亦正，心理亦耳。心王气理，术亦气理，故可名鬼也。心常者，心性常定，犹如虚空，谁能破者呢？又讷角不能坏善角，邪行不能干正行。邪理不能坏正理，故心明常。随诸世事，亦向心为观，观会迷成，于事无观。如火一心，事理无失，即文字无文字，不舍文字而别作观也。三类通有无名观可写，四类立法名观者，若小乘名讷中无善，善中无讷，事理亦然。此则讷心非经，则无多含之意。若大乘观心者，观讷心非讷心，亦即讷而善，亦即非讷非善。观善心非善心，亦即善而讷，亦非善非讷。观一心即三心，以此三心立一切心，立一切法，何心何法而不一三呢？一切法取此心， 一切先取此法，如此观心，为一切愚本、行本、离本，有反无益，无反无益，意于心，解释无智，骗一切心，无不是经。大义可领，不思多解。上来解释这个妙法，然后叫五重玄义，明体宗用教，就解释这么一个名字《妙法莲华经》，通体别体，讲的这个就下边呢，可能明天呢，我们聊聊介绍体宗用教啊。向下文长附带来做。